锵锵三人行，哎，伟杰， 嗯， 今天这个能够介绍你认识我们锵锵的一个著名的古今上脑， 一开始就来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18年的一个老梗，是吧？ 对对对，不明白嘛啊，开始哈。 其实你们俩我搭的对，你们俩你看都是爱玩的人，对吧？ 嗯，爱吃爱吃 爱吃，哎，我注意，我作为一个， 你干嘛一说玩就笑得那么坏呢？ 不是， 玩怎么不好？ 对，待会儿就要讲到你的玩 啊，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这个胖子，是吧？我也很敏感的发现，伟杰在这个朋友圈里就开始。说了，说对，我最近是胖了一点，但是你们要看看我最近吃了什么，这我就想到你们俩的共通点， 真的好有心哦。 刚从日本，刚从日本回来， 对，吃了好多东西。 是你那个时候不顾及，彻底放弃了。 没，大家都看到我吃那一面，大家不知道说，其实我出门吃之前呢，不是先去跑步，就去游泳，然后才去吃。 不是应该吃了以后才跑步才游泳的吧？ 而因为外面出去走走累了，回来就不想跑步，不想游泳了。 你去的日本什么地方？ 我去只去了东京，因为去很短的时间， 去吃 就是去吃， 去东京就造成了身体的变化。 真的，我现在 不是再去俩地儿， 真的，因为公司现在已经跟我说近期不要再请假可以吗？好不好，这个最近有点太胖，不要再请假，我们怕你真的上镜真的太不好看了。 我这公司那么为你着想， 哇，同事已经开始叫我敲肚子来证明有没有怀孕，你看多过分，这些同事。 你还真的说是香港人，他就是体现出他这个有，就我记得我当年刚来凤凰的时候，你看大陆人是不会提醒你什么胖啊，或者是说胖的好啊，我就很印象很深，就是20年前我刚到凤凰的时候啊，一个就有一个香港制作部的一个经理叫什么程伟华的， 先点名， 我就很奇怪，我因为作为一个内地人， 嫌你胖， 不是，他就说，他说哎，雷革命，他不是跟你开玩笑，很严肃啊，他说雷革命，大哥。雷有赶匪，就是你这样不行的，你要上镜的，你出镜的嘛，你怎么可以这么胖？哎，我说这怎么会这样？ 可是真的， 反正20年前你真的不算胖。 胖啊，你真是忘了我了，老哥。你只有你才是永远，他又是美食家，又写美食评论， 真的好羡慕， 怎么都不胖。 对啊。 不是， 怎么样？吃完 你觉得你现在胖吗？ 胖啊！ 啊，叫自己胖 了，我就快放弃了。 不是，因为有的人胖是用眼睛看的，有的人胖是用心来看的。你是用心看，越看自己越胖。心里想着， 可体重计上面也会说你胖啊，这才是最新。我每次都说，我每次唱上去只要胖，我都会觉得啊，我觉得体重计坏了，要再买一台新的。 我最近家里十台都这样。肥胖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专业研究的阶段， 想绝食了是吧？ 就没有，我告诉你，我基本上可以做出个5段的结论，就是减肥没有成功的。我是根据《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了多方，就是一般来说啊，因为呢，现在的研究似乎到了这么一件事儿上，人的大脑里啊。可能有一个 肥因子， 体不是体重的记忆点 啊， 这个太要命了。这个记忆点呢，你所谓的减肥啊，大概在十几斤的范围幅度以内。你比如说，你觉得你减好了，瘦了这么5、6、7、8、9、10斤，但是过不了多久呢，你又回去。而且很多人呢，再回去的时候啊，比以前更胖。这就是因为你大脑里啊，对你的体重有一个记忆点。你要是低于这个记忆点呢，你的基因呢就让你马上反应，比如说缩小消耗 啊， 减慢代谢，然后呢，在你好不容易终于意志崩溃的时候，稍微吃点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啊，咔家伙加能运转。 不是因为你说的那十几斤啊，是减肥 快速减肥 最容易减下来的那十几斤，其实什么呢？水分。你只是减掉水分。因为我们你那个减肥像比如说运动的话，你先是消耗的就是水分，然后再消耗的是 脂肪， 最后才是消耗的胆固醇是消耗不到的， 所以 如果我们打一场网球的话，你可以不见了3磅，你出汗就出掉3磅了，好开心啊，那些人其实没有用的，跟你的肉是没有关系的。 但我觉得瘦子不配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真的，我们要坐在一起，不管不要跟他当朋友。 不算太瘦。 我今天听这个话题好难过。 对对对，那咱们换一个 ，OK。 不是，你看看吗？你觉得你 OK？ 换一个，不要谈这个，大家不要谈这个，大家人生的悲剧啊。谈就是说你们共同的，你们俩都爱旅游。最近呢，有一个所谓天堂之地，是吧？世界文化，中国哎，这个世界文化，这个什么遗产吧？ 对， 竟然丽江，我还头一回知道是丽江，但是。丽江6一儿童节这一天出了群体事件，哎，这我就看出来啊，我跟你说，这种懒洋洋的地方啊，你搞个骚乱你都搞不起来， 这太可笑了，我觉得。然后就这些店开店铺的啊，事先收到一个神秘的信息，说6月1号要罢市，要罢市，全体商铺罢市，几千家商铺说都收到了要罢市。结果呢，你瞧这种地方，他闹不起运动。然后那天早上出来，有的店主啊，先别忙着开门啊，慌在街上转转，看看别人 有没有响应 了，看看别人。结果街上出现了一些个警察。出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吧？然后往那儿一站， 他们也收到信息了。 不是这几个就这几个就怂了，就说 行了，反正是 当天晚上就全开门了，就是听说有的店主就政府工作人员在那儿等着他啊，说你开市啊，你看谁让你不开门啊？哦，那就开吧， 开呗。 那信息从哪儿发出来的知道吗？ 就很神秘。 对， 你可以看看这个相关的一个图片啊，来。你看，这是美丽的丽江，当年人们去那里向往的理由，诗和远方嘛。结果现在你看，就是有人说在那儿可以仰天发呆呀、是吧？可以放空自己、 这都没办法自拍了吧？自拍都拍到别人了吧？ 我觉得现在发呆的时候的， 我觉得现在到这儿是一种修行。 对对对， 你再看，慢慢的，丽江被传成了一个艳遇之都。黑咻吧，黑咻吧，这就纯恩会玩嘛，对吧？然后你看，这慢慢的就， 哎，这不对了， 要用有限的生命去泡，人不泡我，我不泡人，人若泡我，我必泡人。就丽江被传成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在这儿看，他们说这次表面上要罢市的理由是抗议丽江的这个政府啊收这个古城维护费。每个游客收80块钱，他们认为这样 很多年了， 对，他们认为就客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你们收这个费、客人越来越少，他们这些开客栈的就没生意了，他们的理由是这个啊。但是政府方面不这么认为，你再往下放，你看就这几年丽江传出一些事儿来，有的时候女游客不愿意骑马呀、被人打得骨折然后呢，你看这是说就为什么拆了呢？我就跟你说，现在这个关键问题，他就有人分析啊，就说丽江啊过度的这种发展商业开发了。就比如说刚才你看见拆的那个，可能哪儿的一小夫妻把工作都辞了，说到丽江开店，当时说的一年的租金，可能铺面的租金50000块钱，结果一租20年，比如说一租20年，结果过不了几年，发现这么火呀，这个房东啊要变成一年50万。 早就30-40万了，我知道，现在大概说5-6年前都30-40万了。 对啊，他们当年2006年的时候可能谈好是5万、现在呢就变50万。50万，但是你有没有契约精神呢？这就是个问题。最后他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云南省高级法院，我都不最后怎么判啊，就是说哎这事儿怎么说呢， 合同是写5万， 对啊， 对吧， 对啊，那要改20年。结果说是房东找推土机把它搁这， 直接毁于就毁了，反正你也没有办法再建。 那毁的也是自己的屋子啊。 那估计他可能觉得说，我再建的钱可能都，就是我如果把它再重建，然后再 因为那边呢，丽江古城里边，古城哈，不是宿河古城，它有两个。 你去过几次？ 我去过好多次。 你为什么啊、去？黑宿是吧？ 要扒。 不是， 业务都你扛不了。 身体好是不是？丽江，它是这样的。他那个古城里边呢，他本身的那些居民，纳西族的居民，他们都是纳西族是女人比男人做事做得多嘛，男人基本上不做事的嘛，戴个眼镜去那边，他们就特别喜欢像你这种样子哈，要胖，要胖子。 你别再提他的痛点了。 胖金哥，胖金妹，他们叫胖金哥，胖金哥就是怎么呢？这人要长得胖，男的要胖，要黑，然后呢，戴眼镜就是有学问。那么这样的女婿在这个在丽江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呢就在家里边，然后他们就研究纳西族的文化啊、传承啊诸如此类的，然后纳西族的妇女呢就去耕地啊、生孩子啊、煮饭啊、砍柴啊，所以他们身上不是有很多花纹吗？ 对对对对， 纳西族的花纹，纳西族花纹上面女人的衣服上面就有叫披星戴月的。披星戴月的都是女人，男人就是很舒服的。那么等到、 就是那个就是不一些啊比较边远地区的女性啊，我觉得这个命运呢、真的是就白天为男人打工，晚上给男人陪睡啊，就是当老婆的。 好没有人权哦，听完觉得好没人权。 你调过来，那晚上她丈夫为她服务，你也可以那么想嘛，事情就好点。 已经上脑了呢。 不是后来呢，因为他们这个民族，他们也不会搞太多商业的东西嘛。 他们就等到商业一起，这个古城不是地震以后吗？有一年大地震，大地震以后就发觉原来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就保护起来了，变成世界遗产了，世界文化遗产了，商业就来了。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铺子都租出去，把房子都租出去。嗯，然后真正的那些人呢，都跑到城外去住了，然后是放鹰打猎，呵呵，好开心的哈、那些男的啊，然后 有了钱了是吗？ 对，城里边就开始有许许多多 游客， 不是游客，先是商家，全是穿着纳西族的衣服啊，你那游客去看见都是纳西族的嘛， 对， 然后这个说福建话，那个说广东话，那个说四川话，你知道吗？ 那纳西族歌舞团是吗？ 啊，那说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广场那儿，四方广场那儿，到了晚上就拿个汽油桶放一个桶火，然后就就大家跳舞，那就形成了一个整个一个氛围，就是哇不得了，好玩的不得了，那大家都去那儿了。然后呢，又我觉得是很俗，就把一个很好的文化遗产的地方就弄成什么艳遇之都啊什么的，就变了刚才那个炮了，油头炮的尾的那种感觉。 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自己玩够了然后就说那些东西很俗， 就是不要去他去好多次，他刚刚说的 去下广告，然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觉得伟杰也得说说，因为这个艳遇这事儿啊不能光他说，对吧？哎，我一直很好奇，比如说丽江什么艳遇了，又说大理啊什么艳遇了， 对，我听到都是这个。 女游客会真的吗？我很难思议。就女游客会真的到一个地方觉得哎呀，要是碰见个男的就可以很容易来一下吗？ 我个人应该不会，因为我是那种其实看上去啊，就是电视机前面都要打扮漂亮，我私底下出去玩的时候就跟男生是没什么两样的。而且我去一个地方旅行，比如说我想要去吃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想要去吃、那我的行程规划就会去吃，所以我就好像也不是去那种寻欢或是认识，而且我觉得要去 寻欢，你什么时候会有想寻欢的冲动？ 我会打电话先告诉你。那 所以文涛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的打扮怎么样，是你内心的主观愿望是怎么样。 对，而且你不觉得很累吗？就是你去，然后你就平常工作已经压力很大，然后你去酒吧里面，然后你还要演出一下自己是就是美少女啊，或者是那种 不一定要演出的， 就很累啊。 要演出干什么呢？ 为什么演出呢？ 就被抠就好了。 形象问题呀、但你总不能去酒吧里面，然后 不是你长得漂亮，你坐在那儿就有人上来跟你聊天了吗？ 可我不想跟他聊天，我干嘛跟他聊 天？哦，那你不想跟那人就没得说了。 啊、哦，除非他真的很 没碰见戴眼镜白头发的是吧？ 没有遇到对的人。 对， 一直等着吧，在哪里，在哪里？ 说丽江真有艳遇吗？真会发生？ 我知道的就是我有一个上海我认识的一个 啊，你说他真是这行家，来快说一下。 我超 过一个女士，那么她有一个女儿，那女儿呢是做护士的，年纪二十刚出头，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照相，到处去旅行。嗯，然后到了那个丽江就不动了，就出事了，就认识了一个 纳西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纳西族的，反正是一个歌手吧。啊、哦，年纪也挺大的。 那应该不。 然后他就留下来了，就说上海工作也不要了。嗯。然后他妈就开始要我发疯了，你说知道吗？然后就没办法，劝都劝不回来，他一直在。 他那不叫艳遇，艳遇就是一夜情嘛。 那种。 不是。 对啊。 不是艳遇怎么叫一夜情呢？你可以艳完了以后你再上新的吗？哦。对不对？哦，你开始是艳遇吗？啊，很多伟大的爱情故事都是这样吗？ 这样开始的是吗？ 啊，对啊。哦。 电影都是这样开始的。 啊，电影都是这样开始。其实真实生活上也有嘛。嗯。那么那个女孩子在那儿呢，就是过了四个月，醒了，就回上海了，就什么事都没发生了。那我知道香港有个女记者也是那儿，也是在那儿一个酒吧里边听歌，就喜欢上那个歌手了，结果就嫁到那儿去了。 哎，她是很容易去掉身上的这么一些绳索，对吧？因为在那儿也没人认识， 放松， 没有周围的熟人， 够放松， 够放松。 对，还有心境的问题。比如说你今天去，比如说你是跟很多好姐妹一起去，你可能就没有想说，哎，我觉得姐妹聚会很好玩。那你可能是一个人去旅行，你可能就会有小小的孤单，你可能就幻想说，啊，老天爷是不是给我机会在那边遇到一个我在过去 还是有，还是有。 哎，那我特别 还是有。 那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些好姐妹，假如一起去一个酒吧，对吧？那么其中一个女孩钓上了，不是说钓上了一个，就感觉跟一个男的看上了，两个人呢有可能一起走。 对， 这个时候那些女孩她们是一种妨碍还是一种助力？ 就 他如果真的想去，你拦住他也没有用啊，他都成人了。 不是，那你会鼓励他呢，还是会妨碍他？ 我看吧，就会先在旁边。女生都这样，女生绝对不会嘛，女生跟男生不一样，男生都是去啊，好，非常好去，立马。女生们呢都会互相先讨论一下，然后彼此研究一下，然后我刚观察他怎样，交换一下意见，然后他可能收集到，比如说有80%的支持度之后呢，女生就会下手了。 不是，你比如说假如说你跟这个幼婷出去吧，假如说哎，比如幼婷喝了点酒，这时候她要跟一个男的走，那么这时候你是说哎呀你喝酒了，你是会提醒她阻拦她别去，还是说 我还是会先提醒一下，但她最后要走我会让她走了。 不是，但是站在她的立场，她也得看那男人顺不顺眼 啊， 帮她看，就 等于是不是要看她顺不顺眼， 对不对？她如果是喝得很醉，然后就是已经是歪瓜裂枣，然后她觉得她很帅的时候，那我当然要义务性的阻止她一下，对吧？ 都是娘家人的心情。 对对对对对对， 原来是对。但是要是你在丽江，你碰到了一个这个，对吧？你会因为顾忌身边有这个姐妹，本来想跟她走，如果一个人的时候就跟她走了，但是因为身边有这些闺蜜，你不好意思就不跟她走，这种情况呢？ 后来因为我比较个人看比较多恐怖片，我都好怕跟人家走就被杀了什么之类的，我是有性命危险的这个 还是有顾忌。 对，我觉得还是真的，你说真的要做到像是那种艳遇然后就定下来在那边，我觉得那真的是很难。 不是，因为我想我刚才说的那种 case 啊，他是开始的时候没想到是怎么特别的天长地久的那种事儿，要在一块儿生活什么，真是给这个艳遇这两个字给影响了，或者整个氛围又很人很放松，那么就试着去交往，交往了以后哎觉得真的喜欢了，那没得说。 但是你知道咱们这个国家的本事是什么？他把所有很浪漫的事儿最后都搞得很龌龊。你比如说你以为是去艳遇，到了晚上酒吧也的确是灯红酒绿，最后发现你碰见的不是艳遇，而是酒托和妓女啊。你知道吗？这就很多时候，所以当地好像也不愿意有这个名声，就是说什么前一阵不是把就是整治嘛，也整治，所以他们说现在世道不好啊，可能也是因为要整治秩序， 对， 丽江那边也有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我就想起，就说这个过度商业开发呀，它造成 这个。所以开发真是这两个字。 哎，你说这个就水平高了。就是冯骥才老，不，冯骥才不是老人啊，冯骥才，冯骥才先生，他是全国好像保护文化这方面政协的，是吧？他就是说啊，中国现在做了很好的工作，几年时间呢，我们弄了一个国家文化遗产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1000多项，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多，韩国才100多项，就说中国这个都记录在案了，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但是他说这个我们现在一提这个文化遗产，我们就讲开发。他说这个我最讨厌开发这个词儿，开发是个非常野蛮的词儿。你看咱们 对对对， 动不动开发 垦荒， 对， 破坏的感觉。 台湾他讲叫什么叫活化， 对，活化 这个词好一些，我们要让、这个、 听起来比较生命力一点， 对，遗产活起来。 香港叫保育， 保育，对， 保育，育不是保护， 对， 保护你还没有用就把它圈起来，它会烂，它会塌，它保育就是还有人文的那个精神在里边， 就是说咱们这内地大陆是吧，叫什么叫开发，开发一个毁一个。而且你知道什么叫遗产？比如说丽江出现这么个遗产，人家冯骥才老，冯骥才 又老 又来一次， 老 人 拿球德高望重。冯老说了，冯老说呀，说你看人韩国啊，人家说登记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像日本就是重要文化财啊，什么人间国宝啊，定位这个，就意味着有一帮专家和保护机构在你周围。比如说你是一个手艺的传承人啊，定位了你了，就意味着有一帮人呢 来辅助 着你，保护着你，让你原汁原味的怎么能传下去，这才是遗产的意思。 对啊， 说咱们就是哪儿自生自灭吧，甚至就给你彻底糟蹋了。 不是，因为你一有个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闲头，那第一就是开发赚钱呢，那是这两个概念，不是把它好保护起来，是好好利用它赚钱。 而且我觉得也很怪的是，我就为了这个主题还特别去查一下，那其他人家的，比如说一些文化遗产，他要不要收钱？人家也收钱啊，日本也收钱，他们也会说 OK， 对，就像你说的，我需要一批很专业的人来保护这些，然后让他可以永续经营啊，或者是一种样。但是人家收钱，然后告诉你他收的这些钱花在哪里，然后他要编多少的预算，它是一个非常透明度的一件事情，说他是真的有在去运用这笔钱，然后各地不同，他们会因应他们这个古董这个古迹的需求去做不同的收费标准才去做。 因为你跟相对来说，你看在柬埔寨有一个吴哥窟， 对， 我们在吴哥窟，它其实它的经营啊，它是一个越南的酒店集团来做整个经营的，但是它后边的背后的基金是法国的基金，日本的基金，也有中国的基金在那儿维修，它不断的在那儿维修，你不断的看到它圈起来在那儿维修，然后呢，它很有规矩的去，它也收钱啊， 对， 他收钱分一天两天三天这样来收，然后你收了钱以后，你就要他就给你一张 pass， 但是 pass 上面呢就一定要照张相，然后凭着这个 pass 呢，你就不用每次再给钱了， 对， 你就进去了。但是他管这个管得很严，管这个管得很严，不是说你可以给人家或者炒卖或者什么都不可以。 你到那儿也玩过是吧？ 哎，那边真的不错， 古迹好漂亮，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伟杰，你看日本也不光是只有吃，我给你看， 再次被发现我太爱吃。 我们给你看个照片，他们说日本有个这么个地方，好像白川乡这么个地方， 对， 全世界有名，也是世界遗产那个名录里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往下看，它 好漂亮， 它这种日本式的像交叉手指一样的这个房子， 是那个叫河掌村， 河掌村，对了， 对， 它是室外有这个灯。哎，就打灯， 漂亮。 一年呢只有七天亮灯，然后你看这七天，好家伙，这人们都 因为他那下雪，他在金泽附近， 对，睡在这个雪地里。你看这么多人要照相照这个美景啊，可是你看有意思了，就当很多开发的人就说，你们为什么一年就亮灯七天呢？你看当地人说，如果我们亮灯一个月，亮灯几个月，我们的生活不全被游旅游毁掉了、我们这个东西最终也就没失去了。你是不是刚才有个问题？ 对，因为我就在想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这个开发啊，就其实如果说今天在任何国家找到一个古迹或者值得开发的地方，他们都一定会去做，他们也希望有观光才可以进来，但是各地执行的结果就差很多。比如说我们刚刚会说在中国，大家也都去也花钱啦，也收费啦，也说要维护啊，也开发了，也商业化，但为什么最后都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你看，就不会像规定说不会像是河掌村它是可以维护，它没有被改变，还是可以维持原状。 为什么？ 心态。 谁的心态？ 当地人的心态。因为当地人，你如果是像只亮七天灯的那个日本人，他觉得他的生活是很要紧的。那如果你要是亮一年365天都亮红灯笼挂在那儿的，天天闹得不得了的，他们为的是觉得我也是要钱，他不是为了自己生活，我要赚多少钱，我明明放在这儿我能365天赚钱的，我干嘛只赚7天的钱？那是这样的思维。 哎，我觉得这个思维真的很有意思。你看日本有些开那个寿司店的哈，哎，甚至我有中国的朋友跟他讲，就是我跟你在北京开，包你发，他不开啊， 他 生活过的也就是个中产阶级， 而且他 不算有钱， 而且可能他是三代人就开那么一个10个人的小店。 我特不明白，就是说他有机会当李嘉诚，他为什么不当呢？ 那你有李嘉诚日子好过吗？ 对啊，你每天狗仔都要追着你，然后你每次出来讲话，大家都就是都要一直堵说，那你对房子有什么感想？什么事情都要管，多累啊！ 那他智慧能高到这个程度？ 对啊，不是，这其实也是一种 选择，我觉得是个人。 所以我说是心境嘛，你心境平和不平和？你心境平和了以后了，你就知足了，知足了就长乐，长乐了以后就不会再想别的东西了。 你记得？你看，我就想起有个电影叫《海上钢琴师》，你记得吗？就那个人，他本来准备下船到纽约，他在船上过了一辈子。后来他看了半天又回去了， 对， 回去了，他说钢琴只有88个键，我只有在我这个有限的键里我能够演奏出音乐。他说我一想我要落地到纽约，这里边多少个街道，多少个门牌啊，多少个不可知，他说我觉得我根本就适应不了，所以他又回到轮船上。 哎， 这个东西， 所以你有的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他智商有问题，有点笨，对吧？ 是啊， 但是他 纽约大发展， 但是 大开发嘛、啊。 但是有的人，其实到了这种时候才是大智若愚吗？ 那你所以你就看大家的民族性不一样，我们是想开发要多，钱越多越好啊，现在就是要赚钱，那么那个就是想的是我要生活。 我这次去日本，我去了竹地市场看那个尾鱼拍卖嘛，然后他一天只有120个人，但他其实是可以开放很多人来看，或者 都 不行，他就是要规定好，他一天可能就几一个月就几天才开放，还只能这么多人，然后你就是要排队3个小时，凌晨2点开拍，然后我也确实去吃了日本料理店就。